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是你说完，让我们静静分享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地交谈，都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了解一下汽车的冷知识，可能你真的不知道哦。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安全气囊有保质期吗？理论上，汽车的安全气囊设计寿命和整车寿命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设计标准的缺失，安全气囊的实际寿命并没有那么长，在使用10年之后，它的质量呢就更难以保证了，所以必须要彻底检测，有条件的话呢应当及时更换。汽车启动之后，如果安全气囊警示灯依然闪烁或者常亮不息，就表示气囊或者引爆气囊相关的电子设备出现故障了，所以一定要到专业的售点去检测气囊，平时去保养的时候也要让售后站检测一下你的气囊哦。第二点，方向盘下面的小孔有什么用？我们都知道，开车的时候难免会发生一些碰撞，即便自己开车再小心，也可能出现和别人剐蹭的情况，所以很多车子上面都装有安全气囊，以保证事故发生的时候起到保护驾驶员的作用。所以安全气囊在汽车上面是特别重要的安全装置，那么这个小孔呢就是用来弹出安全气囊的，所以这个小孔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关键时刻真能救命呢。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带出适合假日听的歌。今天呢是国庆佳节，那就继续来分享一首中国风的作品，来自李玉刚《梨花颂》。 梨花落，春 随着成文经典，追溯古韵之风，曲艺不仅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珍藏，也逐渐在各个年龄层有了更多的受众。李刚的梨花颂，这里是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一首励志歌，来自成龙《少年强》。《少年强》是当年成龙献给抗震救灾小英雄们的作品。这首歌曲歌词简练，积极向上，表达了中华少年那种坚定顽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当然也用这样的歌曲来鼓励在灾区的少年要与爱相伴，勇敢面对人生。 少年强，心飞翔，断了路梦在天上，百步向最坚强，泪擦干挺起脊梁，轻舞桨一坦荡，爱种在生命战场，恕我狂勇敢闯，我不是倔强张扬。面的光是地宽阔胸膛，你让天举起了年轻的力量，选择了勇光，爱需要拼到骨上，人心光芒大亮，梦想的路上痛苦泪水交换着歌唱，生命会有看不到边际的阳光，我和你长大，让爱也一起成长，成功背后助力希望的肩膀。飞翔，断了路梦在天上，百步向最坚强，泪擦干挺起脊梁，轻舞桨一坦荡，爱种在生命战场，恕我狂勇敢闯，我不是倔强张扬。天的高是地宽阔胸膛，你让天举起了年轻的得的荣光，还需要拼到路上，人心光芒大亮，梦想的路上痛苦泪水交换着歌唱，生命会有看不到边际的阳光，我和你长大，让爱也一起成长，成功背后助力希望的肩膀。 强，恕我狂，爱种在生命战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夜色多浪漫，独自撑着伞 in the rain， 随意哼着歌，心情也不错， take a break， 在半圈每天经过的那条街，夜色是多么美。 我睡到自然醒，推开窗空气多清新，太阳晒过的心情，而梦一般的风景，哦，嘴里哼着歌，脚步轻松，心里也不多。 So take a break， 开始憧憬期待已久的旅行，数不完的星星。Just for you， 一路向前走，美妙的快乐 ，Take me with me， 摘一颗轻松的快要 ，Baby，'cause I'm so happy，Oh yeah，You got me crazy，Oh，You got me crazy，I feel so good。 这里是汽车音乐会，刚刚是魏晨的 Holiday Song， 正好适合今天来聆听哦。十一的长假今天正式拉开了大幕，哇，要休息整整七天，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和打算呢？不管怎样，都希望你能愉快地度过这七天的长假。继续来带出彭靖慧下一站幸福，下一站的汽车音乐会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五名歌曲了，如此精彩您怎能错过。 再见了巴黎铁塔，再见了蒙娜丽莎，跟左岸的咖啡店挥挥手，轻轻说声 au revoir。 托斯卡纳的阳光，希腊蔚蓝的海洋，都已经不是现在的我最向往的地方。出发了，下一站幸福，多么遥远我都不在乎，跟着心就算没有地图，我想我也能够找到路。掉我的高跟鞋，换上宽松的衣服，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应该要无拘无束。 在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哎，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 戴上耳机， 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来了。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五场午间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来自万芳的《一切如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名的歌曲，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空降到第五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刚刚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五名歌曲，接下来闲话少说，继续翻升第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伸手就可及的天堂， 天堂 天堂苍野茫茫，人心皆情难相，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天苍苍，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天苍苍，天茫茫，人心皆情难相，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故乡。天苍苍，天茫茫，自由像风一样，那是我深秀就可及的天堂。天苍苍，天茫茫，人心皆情难相，那是我早已 上周第九名，本周晋升到第四位，杨坤《牧马人》。杨坤曾经说自己像是骑着马闯入城市的人，只有回到草原才能找到归属感。牧马人行走在旷野，血液里流淌着自由和忠诚，使深陷繁嚣城市的现代人心里渐渐逝去却又不曾停止想念和向往的初衷。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所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清纯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是否爱豆的笑容天，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一滴清纯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一滴清纯的蒸馏水。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是否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失败来一场痛快的人。 首非常好听的歌，阿肆热爱105度的你。最近我也在学唱这首歌。全世界呢，只有你最甜最闪耀，轻松悦耳，朗朗上口，应当是流行歌曲的一大特点。而这首歌就满足了这两个必要条件。上周第四名，本周小升一位，季军的位置，阿肆热爱105度的你。好了，继续攀升，亚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就从那一个夜晚开始，下起雨一直没有放过晴，我勾着那把伞漂浮在人群里，慢慢的以为身边还有你，小气的用着那些你的记忆，一点点就够我看到彩虹，这世界的颜色残留在你那里，我只有不断一直淋着雨，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慢慢的在黑暗中共有一双眼睛，我要不断的爱你，不断拼凑了自己，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记得用着那些你的记忆，一点点就够我看到彩虹，这世界的颜色全留在你那里，我只有不断一直淋着雨，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共有一双眼睛，我要不断的爱你，不断拼凑了自己，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我相信我爱你，蒙上眼手交给你，慢慢的安心在黑暗中共有一双眼睛，我要不断的爱你，不断拼凑了自己，生命中所有好不好的过去仿佛都在等我遇见你， 值得细细品味的歌，来自周华健的《雨人》。2006年，出道即将满20年的华健，发行了个人第29张专辑《雨人》，由周华健、小海、小虫联袂制作。面对流行乐坛不景气，和新人辈出，华健表示，做音乐只因为热爱。他笑说，这样单纯追求音乐的精神，的确有点傻（带引号的傻），但是时间长了来看，却是最真切的表达，当然也是最能打动女心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亚军歌曲，周华健《雨人》。好了，继续攀升冠军歌曲呢？哇，继续停留在冠军的宝座上，

高头又不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很适合节日聆听的歌，来自大张伟的爽歪歪。十一的长假就从今天开始了，是不是感觉超级爽？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别忘了在假日期间我们的节目依然伴你在路上，早上的9点到11点不能错过的120分钟好听的汽车音乐，我是腾冰。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还没想好去哪儿吗？来给你推荐，在这里可以边拍照边徒步，哪儿呢？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趁着北京的秋天刚刚到来，赶快走出屋子去徒步拍照吧，把手伸进风里，城里的一时凉的秋天就是不错的选择。5公里的山路，徒步穿梭在金黄的森林里，安静的小路上呢，除了脚步声、溪流声、鸟鸣声，剩下的就是树木沙沙的声音了。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特别强烈的感觉到人也是一种生灵，就像身边的各种小动物一样，被大自然滋养，找到最适合的安全感，心是沉静的，风是温和的，大家也不再是写字楼里电脑前的打工人，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哦。一时凉距北京4小时车程，已经比北京提前入秋了，导航定位到崇礼水泉子村就行了，车停在村口就可以沿着村子徒步上山，5公里就可以到达山顶，没有任何难度哦。两边呢是高山草甸，风景绝美，不想徒步的可以开着车从另一条公路上山，这里一年四季都是美景，春天山里山花烂漫，夏天苍木葱葱，秋天金黄满山，冬天观山中雪景，松柏披云，哇，一年四季都这么美，赶快计划走起吧。好了，接下来配合这样的情绪来带出谭维维在树河里，在北京周边也有如此之美的地方哦。 城市的天空又低又暗，像蝙蝠的翅膀压住所有明天有希望的幻想。公车里音乐吵吵嚷嚷，我的车一扇车窗，只想赶快 清凉，打扫打扫尘埃落下的心房。

的改变，笑得脸上还有眼泪，我们互相宝贝， 互相宝贝， 难免迷惑也会疲倦，要加油一点，让朋友摸摸头，擦干了双眼，要走得更远， 出发吧， 往幸福出发吧，勇敢寻找让自己 歌词励志又有能量，和好朋友一起互聊心事，打气加油吧！来自王心凌，往幸福出发吧，让你这一天都是元气满满的。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用欢快的音乐伴你在假日出行的路上。继续来分享梁静茹《快乐一整天》。 七点，我忙着起床、刷牙又洗脸，美丽又穿梭在每个房间，才发现记错了。时间，今天星期天，发现镜子里自己没表情的脸，发现我平淡的生活没变，也发现烦恼和谎言还在我身边，推开窗户坐在旁边，阳光刺眼，心情晒干了一遍，快乐也多了一些，所有讨厌的问题，现在统统不要，该做一点改变，什么都无所谓，心情放开一点，快乐一整天，让我的世界自由没有界限，就快乐一整天。想拔掉电话线，装作没听见，音乐用音乐填满寂寞的空缺，快乐已经少得可怜，拒绝我不看无聊的表演，太浪费时间。

得轻松一点，别想太多， 别想太多，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今天别想了， 今天别想了， 刚刚这首歌来自 Mr. Miss，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是啊，放假了，所有的烦恼都丢给假期结束之后吧，这几天就要好好休息，好好玩。好了，继续来分享喜回心幸福的糖，在这腾平也再次送出祝福，祝大家节日快乐。国庆节的长假如果还没有特别的安排，可以在每周一到周五的9点到11点来收听汽车音乐会哦。好了，下周一9点我们继续相约在这里吧，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上午有星光。 每天好像都有时差，担心跟不上别人步伐，却又整天只敢待在家，自己跟自己说冷笑话，自己跟自己讲电话，自得其乐像是个傻瓜，其实还是很寂寞，我们都一样吧。

另外我们北广购物啊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购物平台，品质呢有保障，所以我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哈。 对， 另外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来，我再总结一下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平台上卖的非常好的、 嗯、 来自于福建磐石的茉莉花茶，它是特级茶。为什么强调特级茶、嗯、这也是它品质的一个象征了。 是的， 我们今天连主品在赠品呢是250克半斤一罐，给大家呢一共是三斤六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只要399元。 嗯 啊，所以呢如果合一斤的话呢100多块钱一斤，关键是特级茶呀。 是的、 啊、 是的， 它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普通茶的价格，但是它的品级是非常高的。 您喝的是特级这么一杯的茉莉花， 而且刚才我在想啊，你要订这么一组的话呢，六大盒可以送三斤当礼品。 是 吧。 嗯， 你要自己家里喝的话，这六大桶的话呢估计得 一年量足够了、 嗯、 一年。所以这个茶呢既可以拿两份送礼，自己留一斤慢慢喝着。哎， 所以呢399元六大罐啊，一共是三斤。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刚才呢我也喝了一下啊，确实这个茶呀是色香味俱全、 嗯、 啊。从外表看的话呢，就是应该说也是有这个豪风的哈。 对，有风有豪， 有风 有 豪，有 腔有奇、嗯、 没错， 有雅有艳。 对，而且这个香气呢，不是说像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呢，哎，猛一闻挺香的，但是那种刺鼻的香， 哎， 它是这种特别柔和的啊，那种浓郁的、清爽的，一看就是通过它的工艺制造的这种香气， 花香。 它好像里边还有白兰花， 化学香 是吧？ 对，拔兰花叫做提香的、嗯，就像我们叫做化学实验的催化剂，我们叫做喝白兰花这个提香之后呢，叫有兰不透兰、 嗯， 就是呢，你喝不出白兰花的味道， 对， 但是它相当于一种催化剂，它加速了这个茉莉花香味的一个释放和持久， 嗯、 所以你喝完之后呢，觉得它更有一种魂儿， 对， 一种神儿。 是的，是的啊、嗯。另外这个味道啊，通过这个冲泡你就感觉得出来是， 嗯、 真的是。经久耐泡， 是的、 啊、入口特别的甘醇，你细品的话有点甜润的感觉、啊、 是的， 确实是唇齿留香啊，真的真的所以呢为什么大家喜欢啊，看来大家是认货、啊、 哎，真的认、 对，认货。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呢，这次机会不要放过，赶快来拨打电话啊、 嗯、 咱们今天呢是连主品在赠品，是250克半斤一罐，给大家是6罐3斤，哎，咱们只要399元，无论您自己家里当口粮凉茶，还是说您送礼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央企大盘景观现房，港中旅海泉湾，副中心东，医院学校在旁，界面52到140平，1至3居，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9号。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能关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